在让我拣福你，一生也愿可拥有你，哪怕未来无法预备，这一刻总可甜于一起。现在让我拣福你，一刻灿烂一生更美，哪怕未来无法预备，这一刻只知道多么的爱着你，爱着你，爱着你。现在就热烈地说我爱你，现在就热烈地说我要你，现在就热烈让着今日我只想亲近你，就让夜幕下共对我与你，但愿地面上若有我有你，细心的声音高呼今日我只想亲近你，今日我多么感谢你，今日我但愿留住你。 这一生像风中翻飞，明日变化总也要预备，回看昨日每天有你，全凭是有你。 潘元良写的词，歌词里面的大题目包括了昨日、今日、明日，学友的我与你，展开我们今早清晨爽利的节目，欢迎你收听的早晨。今日就是刚才讲了，是一个月的中间的时候，8月16号月中有什么需要做呢？起身又想一想，要沉淀一下自己的时候，就知道，今天会不会有些特别的事要做呢？是现在是5:03，天气方面都开始好像凉凉地咁啦，慢慢是不是减少用呢个冷气啦？减少用冷气之余咧，又可以环保啲，又可以悭翻呢个电费。咁今日咧就天气方面睇翻咧，就系受呢个高空反气旋影响啦。未来几日咧，华南沿岸天色好转，骤雨减少。本周中期同埋后期，广东咧天气酷热嘅。骤雨正系影响呢个广东沿岸，咁今日的天气方面咧，香港系大致系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温度都有32度吓，就系当你日头烈日当空嘅时候咧，就真系几热嘅，但系晚间咧开始咧少少凉意噶啦吓。今日会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在未来几日呢，天气都是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温度26度，相对湿度86%。今日最高的紫外线指数大约是8。强度是属于甚高。如果你刚刚醒来，半梦半醒之际，你听紧嘅音乐同埋我嘅声咧，系现实嘅世界啦，你都要差唔多时间起身啦。林忆莲唱出呢个时候此时此刻嘅情况，破晓。 遗弃的声音又响起了，遗弃的。

以前呢度一段嘅时间咯，久唔久佢哋就会嚟香港演唱，不过演唱呢就已经系距离大家好远嘅事啦。都仲有演唱会，不过就唔似以前系可以好自由地呢，系可以开好多场啦，又冇咁多限制咁。而家因为疫情嘅关系，好多都限咗，不过呢慢慢逐步都加返啲观众嘅人数㗎啦。 若有一天没有你在身边恰靠倚，沿路遇上困惑风雨，世事变迁时，人越是怕软弱，失意欠焦点，狂雨风使我乱了心思，没有画面，直至你伸出手那天，沿路为我没掉黑暗，人不懂得凄迟，人只可祷告将祝福告知。I'll be loving you， 尽我一生陪伴你的路。世界中有太多人，变化假装的模样，深知你最值得欣赏。世界中有太多人，变化假装。 先前有 Air Supply 的 All Out of Love， 而刚刚我们听的呢 Gigi 梁咏琪的一首旧的情歌 I'll be loving you。 早晨啊，接近五点半钟时间，现时气温是26度啊。 每朝早起身咧，刷牙洗面之后咧，我就最中意饮一杯维他命 C 水，之后食翻粒维他命。如果时间许可的话咧，我就会进行30分钟嘅运动，例如系游水或者系跑步咁样嘅。然后翻到屋企食少少早餐，就进行我当日嘅工作啦。喺呢度祝大家都清晨爽利。大家好，我系方力申。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阿富汗塔利班进入首都喀布尔，并且已经占据总统府。半岛电视台引述塔利班发言人话：阿富汗的战争已经结束，统治同埋政权形式好快会明朗化。塔利班保证为公民同外交使团提供安全保障，准备同所有阿富汗人对话，保证他们得到必要保护。发言人又说，塔利班每步行动都采取负责任态度，确保同所有人和平共处，准备透过对话来解决国际社会的关切，不认为外国军队会再次重复在阿富汗的失败经历。已经离开阿富汗的总统加尼在社交网站贴文表示，离开是为了避免流血冲突。加尼没有透露身处哪一度，但半岛电视台引述总统私人保镖表示，加尼和妻子、幕僚长和国家安全顾问已经前往乌兹别克首都塔什干。泰国反政府示威再次演变成警民冲突，示威者向警方投擲物品，警方以催淚彈和水炮驅散。幾千名示威者揸車和電單車在首都曼谷市內參與汽車遊行，並且響號以示不滿。另一批示威者就在巴育的住所附近和警方衝突，是一星期內第五次。曼谷警方為使用武力辯護，強調在使用催淚彈、橡膠子彈和水炮方面都符合國際標準。又說自上個月中爆發新一輪反政府示威以來，已經有130多人被捕。菲律賓衛生部表示，當地發現首宗感染 Lambda 新冠變種病毒的個案，指這一名35歲確診女子是無症狀感染者，經過10日隔離之後已經康復。當局正進行病例溯源和流行病學調查，提醒民眾嚴格遵守公共衛生標準。世卫将去年12月最先在秘鲁发现的一种新冠变种病毒命名为 Lambda， 并且列为其中一种需要留意的新冠变种病毒。有实验室研究发现 Lambda 变种病毒具有更高传染性和更高抵御中和抗体的能力。警方拘捕两名女子和一名14岁少年，涉嫌伪造疫苗接种记录、医生证明书和检测报告等，每份文件售价大约600元，并且已经向外出售作求职用途。警方说，上星期五在九龙湾一间寨上铺拘捕三人，他们由14至48岁，分别报称学生、清洁工和寨上铺的负责人。行动中检获11张假针纸、3张声称因为健康理由不适宜接种疫苗的医生纸，以及21份怀疑伪造核酸检测报告。店铺电脑存有45套虚假针纸，有部分正是列印。警方之后将被捕的越南裔女子带返寓所调查，再搜出伪造疫苗记录和假身份证。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都好好去照顾下喺当时当下嘅自己，人人都保护好自己嘅时候咧，咁希望嘅事件都可以进行得好啲啦。咁人哋乱嘅时候，自己真系得不乱，都好似真系打仗咁啊！咁保持头脑清醒，保持我哋每一日咧都系充满朝气、充满希望嘅在明天嘅心态咧，去过我哋嘅每一天先啊！我哋有目标，希望呢个目标咧系慢慢一路改善。今日咧系八月十六号，农历系七月初九，星期一啦。咁喺星期一咧，我哋晏少少六点后咧就有健健康康再清晨嘅环节啦。呢、这个月份咧都仲系Dan 叶君尧今日会讲咩咧？今日讲翻啲系都可能系一啲历史嘅故事啦。咁大家都听过，不过咧都温故知新下。从历史里边咧，可能有好多嘅教训啦，有好多嘅学问可以学得到。佢所讲嘅咧就系柏林围墙啊。五点搭八啦， 柔情抱我吻我，再送予我。 气温26度， 心中深处仿似是一出戏在放映，而主角有你。 情抱我吻我送我再多一些 王菲的 Miss You Night and Day。哎呀，对你日思夜想啊，吓咁喺个情爱当中嘅人咧，就有嗰种嘅感觉嘅。如果唔系咧，其他嘅听落就平淡无奇，或者对你自己钟情嘅一啲嘅物件嘅日思夜想啦，譬如系一啲你好心仪想买嘅嘢，简单嘅一件衫或者一件玩具咧，哦，如果有一日咧系去到你手嘅时候咧，就好开心啊嘛。咁啊喺过往啦啊，即系啱啱都。攞咗呢个消费券嘅一部分钱嘅你，会唔会实现咗你嘅一啲嘅梦想咧？系啦，有啲咧就话我想买啲买嘢食啊，平时唔舍得买嗰啲咧，就系可以咧阔佬少少啦咁样。咁啊，总之大家各有个心头好，喺呢一个消费券里边。能够系满足到自己少少嘅愿望，你话多又唔系话好多，少又唔算少，都叫做有少少嘅开心钱使下咧，都买嘢系松手啲嘅吓。但系有啲朋友可能要好快你使咗个2000啦，如果你系即系一个八达通嘅话，咁啊个另外嗰啲咧都系一样系2000蚊啦。再之后嗰橛咧就系等到十月份咧先至有噶啦，都系叫做有少少嘅开心钱使下 OK 嘅。然之后咧就系、是。系啦，都继续去努力去苦干，为自己的荷包可唔可以争取多少少钱啊？今日咧就系16号啦，星期一啦。咁啊，天气方面咧就系大致系多云啦，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天气炎热，最高温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嘅偏南风。展望喺未来几日咧，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啊。气温是26度，湿度87%，仲有大概一个月到就中秋节，不过月饼已经有得食了，都是要是紧贴地，要多啲嘅宣传，希望多啲生意。对于商家嚟讲， 是你吗？手执鲜花的一个。你我曾在梦里暗中相约在这刻，承诺站在夕照后，斜阳变你渐离去，亦会不归家。期待我吗？是你吗？能否轻轻转身吗？盼你回来静听我的心里面说话。每天我衷心祝祷，祈求夏季快来到，让这么一刻燃亮爱吧。I love you， 你会否听见吗？你会否也像我，秒秒等待遥远仲夏？I love you， 你不敢相信吗？我以心爱着你，见你一面也好，换我念挂。是你吗？能哼出这首歌吗？你我最爱沿路唱，以歌声替代说话。这首歌在梦里面完全为了你而唱，让我的声音陪着你吧。I love you， 你会否听见吗？你会否也像我，秒秒等待遥远仲夏？I love you， 你不敢相信吗？我以心爱着你，见你一面也好，换我念挂。 我，秒秒等待遥远仲夏。I love you， 你不敢相信吗？如今我只想你，见你一面也好，换我念挂。你应该知道，你应该感到，谁人爱你。 对住你向倾情的你诉说自己那个爱慕的心声，黎明的夏日倾情。这个浪漫爱情的气氛继续延续。 I believe I believe 그댄 곁에없지만이대로이별은아니겠죠 I believe 나에게오는길은조금멀리돌아올뿐이겠죠모두지나간그기억속에서내가나그대란 이유만으로 나에게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六点后啦。咁啊，呢个节目咧过咗一小时啦。每一天都是一共有个半小时同你共度呢个早上，咁我哋仲有半小时咧，一阵间去到六点半之前咧，除咗我之外咧，仲有礼拜一嘅嘉宾主持咧，叶君耀阿 Dan 啊。现时时间6:09啊，今日咧就系8月16日，农历嘅日子系7月初9。天气方面咧，今日系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天气炎热，最高温度有3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在未来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的。现时气温比起刚才高了一度，是27度，相对湿度87%。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八月十六号星期一嘅呢日朝头早咧，喺钱佩兴身边咧就系 Dan 叶君耀啊，早晨啊 Dan，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阿 Dan 又揾咗啲咩料同我哋一起分享一下咧吓？ 上个星期咧，同大家介绍咧好黑人憎嘅蚊啊，一种微不足道嘅生物，但系咧足以改变人类历史嘅。嗱，有见及此咧，今集嘅清晨所理咧，我尝试从一本儿童故事书咧，透过一个小人物介绍大历史。嗱，听日咧系8月17日，唔系乜嘢大日子啊，但系喺西方咧，尤其喺德国啊，嗰度嘅小学、中学咧，嗰啲老师咧一定会同学生提及呢一日嘅，就系一个小人物嘅死记，而佢嘅离世咧系串连到咧一个关键世界历史时刻，就系柏林围墙嘅建立啦。 嗱，柏林围墙咧，大家都听得多啦。咁其实个背后嘅典故系点咧？咁可能有啲人都知嘅，但有啲人可能系就系知啲唔知啲，就不如喺树咧就听你讲啦吓，令我哋有兴趣知下呢一个历史嘅故事吓。 咁啊，话说喺1944年啦，有个德国男仔就出世，咁当时咧正值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嘅结束，佢咧就住喺东德里面嘅东柏林嘅。 诶，咪先，不如都解释下咩东德，乜嘢东柏林咧吓？ 嗱，首先咧，二战结束啦。德国咧就好似一个大西瓜咁啦，俾人切开咗两边，不过一边系大啲，一边系细啲，咁咧就被英、美、法同埋苏联瓜分嘅。咁德国咧就分为东德同埋西德，而大城市柏林咧就喺东德入面。嗱，柏林咧亦都分为东柏林同埋西柏林嘅。 好啦，咁啊讲翻头先个古仔咧，我截住你啊嘛，你就话话说喺1944年嘅时候咧，就有一个德国嘅男仔出世，佢系喺东柏林出世噶嘛。 佢叫做 Peter Fechter。咁啊 ，Peter 咧12岁嘅时候咧，佢大家姐就嫁人啦，就搬咗去西柏林。两年之后咧 ，Peter 就冇再读书啦，就走去打工。咁佢做咩咧？去做一个瓦工啊。 哦，瓦工我知，即系话负责为嗰啲建筑物砌砖系嘛？ 冇错啦，英文咧即系叫做 bricklayer。咁咧，佢谂住咧就做几年嘢啦，储够钱之后咧就去西柏林咧同佢家姐重逢。 咁系咪因为嗰度人工高啲，生活就好啲？不过最紧要咧就系。大家亲人喺埋一齐开心啲啊嘛吓，咁柏林围墙喺未起之前，其实两边嘅柏林系咪互相开放嘅咧？ 冇错，每日咧横跨呢个城市嘅两面咧有50万人，好似金钟地铁站好繁忙嘅。咁啊，12000个学童咧就走去西柏林翻学，就算地铁啊都系东西两边走 嘅。咁 Peter 搬去西柏林嘅梦几时可以成真啊？ 冇机会成真啊！ 发生咩事啊？ 嗱，件事系咁嘅，1961年8月13日啊，东柏林咧即将要兴建围墙啦。东柏林嘅市民咧唔准走去西柏林，柏林围墙咧拆散咗好多家庭同埋友谊噶。一年后咧，18岁嘅 Peter 咧就决定逃走啦。佢同一名同事啊 Helmut 咧就计划逃走，每日食晏嘅时段咧就不断揾咧围墙较为容易逃走嘅地方。 咁揾唔揾到？ 揾到，喺一座日久失修嘅工厂嗰度咧， 距離圍牆咧只有十二碼， 十二碼咪即係好似踢波，即係罰球嘅時候嗰個距離好短嘅啫。 係啊，好短嘅咋嗱。八月十七號 ，Peter 咧同埋 Helmut 咧就偷偷地進入呢座工廠大廈啦，計劃咧夜晚逃走。但係晏晝兩點，佢哋聽到幾把人聲啊，擔心有人發現佢哋，一於咧搏一鋪。 點樣啊？ 嗱，佢哋先爬出窗口。然后跳过铁丝网，再冲向死亡地带。 咁嗰度系点噶？ 好多咧有枪嘅士兵把守住噶。死亡地带之后咧，就系有一幅咧八尺高嘅围墙。毫无警告之下，两个东德士兵咧开始开枪。Helmut 咧就跨越围墙之际咧，佢回望住 Peter， 发现咧佢企咗喺度，可能因为太惊啊， 系脚都软啊， 系啊，咁啊 Helmut 咧就大嗌啦， 继续啊，快啲啦，快啲跳啊！ 好不幸 ，Peter 被射中，瞓咗喺地下。 咁听到连环枪声，西柏林嗰边有冇人知道发生咩事啊？ 大量市民咧聚集喺围墙啊，佢哋听到 Peter 用好微弱嘅声线问。 点解你哋唔救我啊？ 西柏林警察咧掉一啲绷带咧就过去围墙外嘅 Peter， 但系咧佢冇力喐啊。 咁点解西柏林警察唔尝试去帮佢咧？ 系咁嘅，二战结束之后咧，美军就进驻西柏林啦，佢哋收到严格指令啊，一定唔可以帮东柏林人逃走嘅。帮他们逃走会被当作是战争行为，而没有人想触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嘛。 哦，原来是这样。但是看着一个人被枪杀，那个感觉真的很无奈。 当时那些西柏林人就很生气，很大声地骂围墙外的东德士兵。 你们这帮杀人凶手啊。 跟着四个东德的士兵就抬走 Peter 了。整个过程咧，都好多西方记者影低晒。 咦，咁上网咪会可能揾到呢啲相？ 好容易嗱，上 Google 网站啦，寻找相片，然后输入 Peter Fechter，PETER FECHTER 就揾到噶啦。 嗯，咁或者度咧就再提一提听紧收音机嘅朋友啦。而家阿 Dan 咧就系根据一本儿童故事书咧，就讲紧一个历史故事，就系柏林围墙嘅典故。咁样咧，大家又会容易明白啲。 嗱，当时有份开枪同埋看守嗰一带围墙嘅士兵咧，全部获奖。东德领袖咧，仲向佢哋颁发咧全年最佳边境部队奖啊！而 Peter 咧唔系第一个，亦都唔系最后一个遇害嘅。之后嘅27年，至少140人丧生。 唉，听落其实都真系好恐怖吓。咁究竟点解要兴建柏林围墙咧？ 嗱，咁就要回一回带啦，去翻800年前，即系13世纪，柏林经济咧已经好蓬勃噶啦。直至到17世紀初期啊，歐洲嘅天主教徒同埋新教徒咧打仗，咁柏林嘅人口咧跌至一半喎。 打仗啲人啊，梗係走啦。 好彩當時嘅國王咧，為咗刺激經濟咧，就吸引翻啲人咧留低喺度啊。佢就將呢個城市咧開放俾唔同宗教啊、文化背景嘅人。 咁将城市开放究竟有冇效先？ 梗係有啦。嗱，1701年啊，柏林成为普鲁士王国嘅首都，而当时德国呢仲未出现嘅。嗱，为咗凸显王宫嘅气派啊，呢个国王呢就喺城市嘅入口处呢兴建呢个 Brandenburg Gate 啦。 哦，我知啦。有时大家在电视可能都会见过这个是柏林的勃兰登堡门，即是有几条柱的那个建筑呢。 是啦，上面的雕塑好像人骑着马这样的。 嗯， 咁呢现在这个柱这个门呢还在这里。19世纪的柏林呢，由于欢迎意见人士，吸引到欧洲著名的学者和那些文化人定居。工业革命期间，柏林咧更加成为咧欧洲其中一个商业同埋工业中心。 咁即系揾食咧都容易啲啦。 嗱，又自由又揾到钱，梗系吸引到好多人同埋叻人过嚟啦。嗱，1871年，普鲁士首相啊俾斯麦啊就宣布咧统一德国王国，咁柏林咧成为欧洲嘅权力首都。1914年，超过200万人喺度住啊。 1914，咁咪即系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嘅年份？ 系啊，嗱，德国咧就入侵比利时同埋法国，仲尝试咧用海军咧封锁英国，直至1918年咧，大战夺取咗20000000条人命啊！德国咧最终投降。当时的国王落台啦，结束了500多年的皇室统治，取而代之就是成立德国第一个民主政府啦，叫做威马共和国。 啊，我记得咧，威马咧，丁你两年前咧都好像是介绍过呢个城市的 嗬。系啊，其实咧威马同柏林之间咧只是相距300多公里，揸车咧几个钟就到噶啦。 嗯， 但系柏林咧先至系真正的首都。大量的艺术家、科学家同埋嗰啲知识分子咧，都好中意喺嗰度聚埋一齐嘅。 咁样对柏林嘅发展系百利而无一害、哦。 冇错，文学、戏剧、音乐、舞蹈、艺术、建筑、科学同埋电影等等，嗱，发展得非常蓬勃啦。1921年，爱因斯坦仲得到诺贝尔物理学奖。 咁呢个咧就系科学界咧最高殊荣嘅奖项啊！吓 嗱，除咗科学同学术咧，娱乐方面咧，柏林都好出色噶。 你嘅意思系讲夜生活？ 嗱，咖啡同埋夜总会就举办诗歌朗诵啊，又有爵士乐，男女同性恋者啊都可以好活跃参加社交活动。 咁当时嘅柏林啊，真系几开放，开放嘅程度咧，足足系早美国几十年啊！吓， 但系好景不常，1929年喺美国触发嘅经济大萧条啊，横扫欧洲，德国首都柏林当然系无得幸免啦。嗱，而希特拉咧同纳粹党咧就将所有嘅经济问题咧归咎于犹太人。 咁就更加方便独裁统治啦，系咪？ 系啊，争取到执政权之后咧，犹太人咧就开始逃难啦，当中包括爱因斯坦啦。之后咧，佢再冇翻翻去德国啦。1933年，希特拉成功登上一国元首嘅宝座，佢嘅支持者啊，大肆庆祝，揸住火把暴操啊！经过首都咧柏林最具代表性的地方 啊，梗系头先有提过的勃兰登堡门啦。 冇错，去那度先至威噶嘛。嗱，纳粹党咧开始查封报馆啦，好多反对希特拉的人被拘捕、殴打，甚至杀害。 唉，犹太人的情景咧就更加不堪设想啦，系嘛？ 犹太籍的教授会突然冇咗份工，犹太人的生意会被查封。住在德国的所有犹太人被迫在手臂戴上一条白色的带。 是啊，以前史提芬史匹堡都拍过一套电影《舒特拉的名单》，在那里都见过。 是啊，这条白色布带就印上犹太星，凸显他们犹太人的身份的。 只是统治德国又怎会满足到希特拉啊？他跟着就要占领整个欧洲了。 1939年德国咧就入侵波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揭起序幕啦。1941年，德国嘅盟国日本偷袭美国嘅夏威夷珍珠港嘅海军基地啊，美国正式参战。二次世界大战超过5000万人，甚至有啲专家认为8000万人死啊。 嗯， 而纳粹党咧就杀咗1200万人，当中一半系犹太人。 哇，即系600万、啊。咁德国首都柏林又点啦？吓， 俾美国同埋英国嘅空军大军炸，而地面咧就有苏联嘅红军咧炮军。咁当时咧知道首都失守啦，希特拉就自杀，而苏军咧全面控制柏林啦。 咁啲强国就梗系会讲数去瓜分德国噶啦。 四个国家有份讲数啊，吓，有份瓜分德国嘅，分别系美国、英国、法国同埋苏联啊。东德就归苏联，而西德咧归美英法。咁而柏林咧，亦都系位于苏联管辖嘅东德范围啊。 嗯，咁就将呢个城市咧就再切开两份咯。 系啦，好似切西瓜咁啦。咁啊，由四强瓜分啦。而西柏林咧住咗220万人，而东德咧就有120万。 咁四个强国点样相处咧？即系所谓相见好同住难啊嘛，系嘛？ 自由活动，不论东西柏林人全部可以合法地又好容易咁咧自由往返东西柏林嘅， 听落都好玄妙、哦。打紧二战嘅时候， 美英法同苏联携手打败纳粹党。咁打完仗，大家又唔再系朋友，点解咁咧？嗬？ 嗱，呢一本儿童故事书咧，用一个好简单，连小学生都会明白嘅方法去解释。 嗯， 佢就话啦，嗱，因为苏联咧系共产国家，而西方列强咧系实行资本主义嘅，前者系独裁同埋要全权统治嘅，反对苏联政府分分钟要坐监，而后者咧信奉民主制度啊，即系透过自由公平嘅选举咧。每个公民都有投票权，选择边一个人入政府执政嘅。1946年，英国嘅前首相丘吉尔就用 Iron Curtain 铁幕咧嚟形容东西德、东西柏林之间嘅阻隔。 其实美国同苏联嘅经济力量当时嘅分别大唔大咧？嗬？ 嗱，美苏经济咧好悬殊噶，唔单止东西德啊。东西柏林嘅发展咧，分别系好明显，生活水平咧就差好远噶。嗱，西柏林直头系咧东德铁幕国度嘅一个小绿洲，而当时苏联领袖咧史太林讲过啊，既然柏林咧就喺东德入面啊嘛，好应该咧就归翻苏联统治嘅。 咁佢应该唔系斋讲咁简单，有所行动，出动到军队系嘛？ 嗱，1948年6月24号啦，苏联咧就封锁一切通往西柏林嘅陆路、水路嘅交通，禁止所有火车啊、私家车、货车、船只，任何货物不得进入西柏林。 目的咧就要截断西柏林嘅粮食物资， 嗱，即系咧唔使出动任何军事行动咧，都可以踢走西方国家管治。 咁西方国家又有啲咩反应啊？ 咁啊，梗系要下回分解啦。嗱，刚刚咧同大家分享咧系关于柏林围墙嘅历史背景，大部分内容咧都系来自一本儿童故事书嘅， 即系细路仔都睇得明嘅吓。咁嗱，呢本书咧，阿 Dan 你梗系又去 check 过啦，公共图书馆嗰度系咪可以借到咧？ 有啊，嗱，遍布香港、九龙、新界，足足有36本嘅。 咁呢本书嘅英文名叫咩名啊？ 啊 ，What was the Berlin Wall？Berlin 就是柏林啦，而有围墙 Wall Wall。 咁有兴趣嘅朋友咧，不妨去借本睇下。大朋友睇啊，固之然啱啦；小朋友啊，更加啱，因为系一本儿童故事书嘅角度去写啊嘛，系咪？ 嗯。 好啦，咁啊，今日咧就听咗你头先所讲嘅一啲嘅历史故事之后咧，通常阿 Dan 咧都会度身订造。配合一首歌嘅，今日系咩咧？ 嗱，一直咧有个传闻嘅，就系话咧古典音乐之父巴哈有一次喺宫廷咧就表演自己嘅作品，身边好多人妒忌佢，要整蛊佢，将佢一部咧大提琴5条弦之中嘅4条咧整断，得翻一条 G 弦啊！ 咁点算？ 嗱，现场观众咧有啲心地唔好啦，嗱，以为巴哈咧会出丑啊！点知咧，巴哈咧就用一条 G 弦咧即兴演奏一首咏叹调，就系将会同大家分享嘅 G 弦之歌啦。由香港钢琴家王家正咧就用钢琴独奏呢首曲。 咁呢首曲表达啲咩意思咧？ 面对困境，动动脑筋就发挥潜能，危机都会变为转机啦。 咁面对苏联封锁。西柏林会点样化腐朽为神奇呢？嗱，有兴趣知道事态点样发展嘅朋友咧，大家记住啦，喺下个礼拜一，阿 Dan 又会继续讲埋柏林围墙嘅下集。咁啊，下个星期一见咯。 Yeah. OK， bye， 拜拜。 面对困境都可以动动脑筋，危机就转为转机啦。好啦，听到呢度为止，听日翻嚟我哋清晨上嚟咧，会有崔博士讲苏东坡养生之道啊。